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coaches. 哎，今天我们不聊运动员，而是要来了解一下教练们了啊。 没错。 哎，其实冬奥运动赛场上幕后的英雄是这一些默默付出的教练员们。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呢，先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是中国的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岩。 哎，李岩现年51岁，曾经获得1988年冬奥会短道速滑1000米的金牌和1992年冬奥会500米的银牌。 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第15届的冬季奥运会为中国首次夺冠。那现在呢，这一位已经是51岁的主教练呢，他在中国队的执教也是有相当的年头了。那么对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担任短道速滑的主教练。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他的介绍。那么他对2022年的这个赛事呢也是充满了斗志。好，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这篇英语新闻的题目是 李岩 stays as China's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head coach。 Chinese Skating Association or CSA President Li Yan confirmed recently that she would continue to act as the head coach of the Chines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eam. Having taken the hel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since 2007, the 51-year-old Li led her short track skaters to 7 gold medals in the last 3 Winter Olympics, including Wu Dajing's triumph in the men's 500 meters at the Pyeongchang Games this year. Li said, "Time flies. I did not realize that I have been with the team for such a long time. The next 4 years will be a whole new challenge for me, and I will just try my best." Chinese Skating Association also announced a roster of 72 skater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camp of the national team. Li added, "We are starting our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Winter Games.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ood result 4 years later."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有关于冬奥会教练李岩的英文新闻给大家先分享了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讲了些什么。中国的滑冰协会叫 China Skating Association CSA， 对，它的缩写是 CSA。下次您看到 CSA 就知道是这样一个组织了哈 ，Chinese Skating Association。 那么作为这个协会的主席李岩，他呢在近日呢向公众确认了，他会继续担任中国短道速滑滑冰队的主教练。这里面有一个 head coach， head 就是头领的意思， head coach 你可以说是主教练。那么这个滑冰呢叫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叫短道速滑。我们最近给大家普及的各项运动项目的名称，估计这个对大家也是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称呼。 Having taken the hel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since 2007, the 51-year-old Li led her short track skaters to 7 gold medals in the last 3 Winter Olympics。咱们先看到这儿，这里边呢有一个分词的结构，而且是一个完成式，叫 having taken。 那么这个 having taken 动作的主语是动者，就是这个句子的主语，也就是 the 51-year-old Li。 所以呢 它整个的这个分词的短语，就是在自从2007年带领中国国家队之后，他就是 taken the helm， 就是拿起头盔，也就是说他担任了这项工作啊，这是一个隐身的指代的方法。那自从07年担任国家队的教练工作以来， the 51-year-old Lee， 这一位51岁的李教练 led her short track skaters， led 是一个一般过去时，它的原型是 lead，带领领导的意思，也就是这一句话说，这一位教练员呢带领着他的短道速滑运动员赢得了7枚金牌。那么这个7枚金牌呢，他所赢得的赛事是 in the last three winter olympics， 在过去举办的3次冬季奥运会中赢得。下面接着说，这个冬季奥运会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Wu Dajing's triumph in the men's 500 metersAt the Pyeongchang Games earlier this year， 啊，这个金牌呢就包括乌大京，在男子500米平昌奥运会中所取得的一枚金牌的胜利。好，这个 triumph 我给大家拼一下 ，T R I U M P H， triumph， 胜利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是他近期执教的运动员的所取得的这个成绩。然后他在发表这个就职感言的时候，他就说 Time flies， 啊，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就是时光飞逝的意思。 哎，光阴如梭啊， 对，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 那么 time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所以呢，你在跟它的动词去讲它这个时间，飞快的流逝，它是一个一般现在时，就要变成单数第三人称，所以呢，就是 time flies。那么这个 fly 原型是 f l y， 变成单数第三人称就是 f l i e s， 所以 time flies 这个可以大家作为一个句子。整体的去记忆，比如说你需要感叹，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时间都去哪里了，你就可以说 How time flies, time flies。 接着呢，他说 I did not realize that I have been with the team for such a long time， 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和这个运动队一起度过了这么久的时间。realize 这个词，意识到啊，这个词其实用的是非常地道的，比如说通常中文会说知道，而英文会说 realize。 比如说我不知道外面已经下雪了，其实英文会说 I didn't realize that it had snowed。 好，再往下就是 I have been with the team， 其实就是 I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team， 啊，我和这个运动队一起共事 for such a long time。 The next 4 years will be whole new challenge， 在未来的4年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For me and I will just try my best，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这里边都还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句子呢，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当你去面试一个工作的时候，是吧，人家问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呢，未来5年有什么打算呢，你可以说未来的5年对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将为此付出我最大的努力。那你就可以把刚才那个句子 four years 直接变成 5 years。 The next 5 years will be the whole new challenge for me， 未来的5年对我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And I will try my best， 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对，所以这个句子有时候大家在学习一个素材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现成能拿来用的句子，你就要积极的记在本子上，每天去嘴里面诵读。 对对，您看像李岩在报道中就说到了 The next 4 years will be a whole new challenge for me and I will try my best。 对啊，啊，直接可以拿来用。 CSA also announced a roster of 72 skaters that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campof the national team, which was slated to start from May the 10th. 那这里边呢，国家体育总局也宣布了，好，下面出来一个词 a roster. Roster 就是名单的意思 ,R-O-S-T-E-R. 它有轮流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名单呢，可能有72个人，他说 of 72 skaters, 那可能比如说20个人一批，20个人一批，这样去轮流的去参加一系列的培训，所以这时候他的名单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先后顺序做一个事情的意思。好，然后呢，他说这个 camp, training camp, 就是训练营的意思， camp, 它的拼写是 C-A-M-P。 它就有营地的意思 training camp。 那么 national team 就是国家队。好，然后接下来他用了 which was slated to start, be slated to do, 就是被事先安排好的时间要怎样。那这里面呢就是预计就是按照计划它的开始的时间是 to start from May the 10th。 那我再把这句话给大家完整读一下。 CSA also announced a roster of 72 skaters that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camp of the national team, which was slated to start from May the 10th。那么这72名滑冰的运动员，他会在一个轮训的名单上即将相继参加国家队的训练营。那么这个训练营呢开始的时间是5月10日。随后呢这个教练又说了， We are starting our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Winter Games. Hopefully we can have good results 4 years later. 好，我们已经为了北京的冬季奥运会备战了，希望呢我们取得在4年后取得好成绩。 好，那这一篇有关于冬奥会教练员李岩的报道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完了。经过讲解以后，我们再给大家读一下这篇报道，看看您这一遍能否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李岩 stays as China's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head coach。 Chinese Skating Association, or CSA, President Li Yan confirmed recently that she would continue to act as the head coach of the Chines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team. Having taken the hel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since 2007, the 51-year-old Li led her short track skaters to 7 gold medals in the last 3 Winter Olympics, including Wu Dajing's triumph in the men's 500 meters at the Pyeongchang Games this year. Li said, "Time flies. I did not realize that I have been with the team for such a long time. The next 4 years will be a whole new challenge for me, and I will just try my best." Chinese Skating Association also announced a roster of 72 skater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training camp of the national team. Li added, "We are starting our preparation for the Beijing Winter Games.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ood result 4 years later.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 介绍完冬季短道滑冰速滑国家队的教练之后呢，可以在视线转向其他项目的中国的教练员。 哎，对，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啊，不光是在冬奥会，像在夏季奥运会中也会崭露他们的头角啊，我们也不能忘了他们的努力付出。 对，其实说起来中国的教练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乒乓球的运动的教练员， 像我知道刘国梁， 哎， 对吧， 然后还有女排的郎平， 对，没错 啊，等等。然后呢，关于他们这几位确实是大名鼎鼎的教练员呢，最近呢也有新闻出现啊，他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刘国梁和郎平等5名教练员被中国推荐给国际奥委会，去取得终身教练成就奖。提名。 没错，刘国梁 and Long Ping are among 5 nominees by China for IOC Coach Lifetime Awards.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念一念这篇新闻好不好？ 好。 Liu Guoliang, Lang Ping, among 5 nominees by China for IOC Coach Lifetime Awards. Volleyball legend Lang Ping and table tennis Liu Guoliang are among the 5 nominees named by China to run for the 2nd edition of the IOC Coache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s. This is according to Stat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of China, or SGAS, announced recently.Joining Lang and Liu on the nominees list are Zhang Jun, badminton, Sun Haiping, athletics, and Zhou Jihong, diving. The SGA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five coaches have been nominated based on their career performances, but the nomination are subject to changes pending public opinions.The statement said, anybody who has evidence about those nominees' conduct against sportsmanship or ethics can report to the SGAS. Liu, a former Grand Slam champion, had guided the Chinese table tennis team in four Olympic Games. Under his reign, China won 15 out of 16 golds awarded in the sport since the 2004 Olympics in Athens.Long, formerly China's most illustrious spiker, known as the Iron Hammer, steered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to Olympic gold medal in Rio de Janeiro in 2016. Zhou Jihong has coached the Chinese diving team for two decades, while Zhang Jun helped the Chinese badminton team win seven gold medals from the London 2012 and Rio 2016. 孙海平 was the man behind Liu Xiang, the first Chinese male athlete who has ever won an Olympic gold medal in athletics. The IOC Coache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s were launched last year. It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IOC Athletes Entourage Commission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athlete's entourage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role coaches play in supporting athletes on the road to their sporting dreams. The awards are presented annually. Nominations can be made by Olympian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members of the IOC Athletes and Athletes Entourage Commissions, and IOC members.The winner of the first edition were retired American swimming coach John Urbanchek and Japanese synchronized swimming coach Kaneko Masako. 好，那么这一篇呢，主要介绍了有五名教练获得了提名，提名所这个参加的这个选举的头衔呢，就是国际奥委会的终身教练成就奖。 没错， 那么这五名教练呢，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其中就有呢乒乓球的刘国梁，还有呢女排的郎平等等。好，那在这个新闻当中呢，这些教练负责哪些项目都有详细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的词。首先呢，这个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s 是终生成就奖啊，大家不妨把它呢作为一个整体去记忆。那以后你再看评奖的时候，这个词就会比较熟悉了。再接下来呢就是 nomination 是提名的意思，那获得提名的人也就是被提名的人叫 nominees， 它就有点像 employees interviewees， 就是被怎么怎么样的人，那它的拼写是 N-O-M-I-N-E-E-S nominees。 好，他提到了呢张军是 badminton 羽毛球的项目，孙海平是 athletics 田径项目，以及周继红 diving 是跳水。好，那么这里边呢还说到了一个不错的词叫 career performances， 他说这个 five coaches have been nominated based on their career performances， 这是根据他们职业上的表现做出的评选，被这个选送提名。那这个 career performances 就是职业表现啊，这个搭配也请大家记住。好，接下来有一个词就是 be subject to something， 就是有可能会改变，比如说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火车时刻表有可能发生变更，那这时候英文就可以说 the train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s，就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意思。那么在新闻中呢，他说 The nomin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s pending public opinions， 也就是会根据公众的意见，这个五名候选的名单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Pending 是悬着的，就是没有最终确定的意思， P-E-N-D-I-N-G。 那么 public opinions 就是公众意见，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好，接下来呢他就提了两个和运动有关的词，第一个是 sportsmanship， 第二个是 ethics。 sportsmanship 这个词其实它是由 sports 和 man 和 ship 一起组成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运动员精神，体育精神的意思。比如说有一第一比赛第二是吧， 就是属于这个运动员的良好的风气，叫 sportsmanship， 运动员的风范啊。第二呢 ，ethics 是指的是道德啊 ，ethics， 比如说操守。比如说这个运动员是吧，你比如说你把对手打败了，你别趁着人家还躺在地上的时候再给人家踩一脚，比赛都结束了，你应该很友好的去握手，对吧？这就是属于这个 ethics。 另外一个呢，不要去比如说有一些小动作呀什么的，这就不符合 ethics。 所以 ethics 和 sportsmanship 都是说的是运动员的良好的品德。接下来呢，他又用到的这个单词里边我觉得也不错的，就是说形容郎平是 most illustrious spiker 啊，这个 illustrious 就是发光的，也就是非常辉煌的。然后 spiker 呢是刺儿啊，那就是刺儿头 ，known as the iron hammer 铁榔头啊，这个是郎平的一个绰号。然后他呢指导中国的女排队，这里边用的动词是 steer。 She steered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to Olympic gold medals in Rio in 2006。 好，这个 steer 呢，它的原本的含义呢就是掌握舵，船的这个舵，也就是控制方向的。那它把作为动词的时候引申为掌舵，控制方向的意思，也就是让中国的女排能够按照他所控制的方向指向了哪里呢 ？To Olympic gold medal 啊，最后呢是以什么为目标呢？是获得了奥林匹克的金牌。这是在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英文就是 Rio de Janeiro， 这是个西班牙语，它的意思 Rio 就是河流，de Janeiro 是那个河流的名字啊。好了，这个是这个关于铁榔头这个绰号，他引出绰号这词，他用的是 known as 啊，这个 know 是什么什么名称而被知道的意思。好，然后接下来呢，说周继红 coached the Chinese diving team， 你看这里边又换了动词，直接就是作为教练的意思，所以 coach 这个词，它作为动词就是教练某个队，及物动词，他所教的这个队员是什么队呢？是 Chinese Diving Team for two decades， two decades 就是两个十年，也就是20年的意思。所以呢，周继红这一位教练是执教中国的跳水队长达20年之久。然后接下来这位教练叫张军 ，helped the Chinese Badminton Team win 7 gold medals from the London 2012 and the Rio2016，这位教练呢是中国羽毛球队的教练，在他的执教下呢赢得了7枚金牌，是在伦敦12年的奥运会和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教练的成绩还是非常辉煌的。最后这个孙海平，我觉得好像大家可能一提比较陌生，但是你要提刘翔。 哎，我觉得孙海平还是挺有名的，因为前两年其实提到刘翔就会提到孙海平教练。 嗯， 孙海平 was the man behind 刘翔啊。 哎，你看这时候他又不用了 coach 这种动词，他直接就是说是刘翔身后的那个人。 哎 ，He was the man behind 刘翔 ，the first Chinese male athlete who has ever won。 所以呢，刘翔的成绩咱们就不用说了，是吧？所以呢，孙海平呢是那个在刘翔身后的那个人。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有关于运动项目这些教练们的介绍能够拓展您的奥运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